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风波里的茶杯，新闻摘要。主持：郑京翰、林毓华、郑家富。 10點前10點後做不行的，好像鄭家富那樣，為什麼要10點前做呢？10點後，這個什麼來的？這個是首語，首語來的。南非真是出醜，我今天最出醜不是南非，最出醜是那三個國家領袖，就是影相的任司儀。 說了南非單件事，你說是不是出醜？ 那沒有做得不好而已， 不是，問題就是找一條傻佬出來做手語。 真是做手語的，你知不知道有個很大問題出現了，你看不到的問題是什麼？不是說這傢伙的手語翻譯錯誤，就剝奪了那些殘疾人士、殘障人士的資訊的機會，或者有辱國體，因為他有精神病，可能會危害到國家安全。 你站在奧巴馬旁邊，所以你現在那班司機的agent，你這個真是大漏洞，美國特工， 大漏洞，這個真是。 喂，你不是之前在總統說有個人可以站在總統近幾尺範圍有個瘋腦在裡面，你說這件事有排搞，你不是都說手語的小事，瘋了就瘋了，但你怎麼可以容許瘋腦進去呢？但是你這樣的瘋子很多人可能覺得你這樣的歧視精神病，他是歧視精神病，他現在在畫面看到我做的手語，其實就跟那個差不多了，水準都差不多了， 他不是有那麼熟手語的，你那個喂南非，我看據報道他是他的水準很差，他不懂，鄭家富都懂，鄭華他做了一個鄭氏手語。 這是鄭氏手語的，真是，所以你說到那三個國家領導人在影相，主要是丹麥首相，丹麥首相其實在國內已經出名，喜歡玩東西，西歐人有些幽默，林毓華，如果不是你又會說，但是 丹麥應該是北歐，我只是看你西歐，我就看了你。 你翻譯錯了，你翻譯錯了，你真是整個西歐，即是我們潮州手語是西，你就是那個福建手語變成北歐，老母西那個西。你說了，不過這些手語的風波很明顯是保安問題。奧巴馬的老婆呷醋，被人影響黑口黑面，其實我就說不是呷醋，可能他覺得就是林毓華的看法，覺得老公 有沒有搞錯，跟那個女人玩了一番。 不要說這些了，說回今天的頭條，今天的頭條有很多很離譜的事情發生。先說這個，看看有沒有正經的，我們認為是對的頭條，我們應該這樣跟聽眾介紹。我覺得學你昨天說的那幾張免費報紙， 講網上賣like騙財大專生被捕，這個今天就適合年輕讀者。我覺得這個是在這個時代、這個時候，加上前幾排你聽到那個熱樓的like有很多來自台灣，我一講這件事其實就反映了現狀，但就不是問題，在網絡世界這些事叫大驚小怪，沒得禁的。 文匯報現在警務員拘捕多勇就說他真的會說這件事如果真的有我們一會評論的時候說沒有的我告訴你根本這些人是不懂網絡世界所以現在Facebook都說想想不如弄到叫同情 你叫我道歉了你叫我道歉了今天我覺得是想投板是要讚的這個like和買回來我給他的也不可能他會跟我買like我也不會賣給他的就是文匯報都是講回禽流感大家在社會上尤其是主流傳媒全部將刻意將禽流感這件事 是這個報紙廣告的旺季消費品他怎麼可以這個手語我不敢做這個手語我不敢做這個老爺很聰明多大架真的雖然坐上一次的司機我都想拿回轉這個百就拿車很厲害你警察車手都說喂有沒有搞錯很未試過開到140公里實情就是那些警務人員差而已那個的士開到140其實最高的鄭伯 你知不知140公里是84米如果說米呢我暗春的人但是以日本那些你不懂車你不懂車我想用你的手語先說回文匯報先說回淡化你走去機場都開百一合法的百一不合法就不要說了 這兩個伯一開波就說開快車你真是來的你真是這兩個伯現在時代真是轉變了伯興開快車當局無言停輸活禽第一高永文暗春腳軟不夠膽停止輸入活雞只是做什麼呢 寫一封信給內地叫做秘書不用做局長不過局長他是不是叫秘書真的現在是秘書不是局長我們全部譯錯秘書是還要是一般的秘書不是政府的秘書不是部長級的秘書他寫了信給內地要內地加強檢查 公港活雞我和阿富昨天說了麻煩你了大哥有人走一步我已經頂住大班那班人了不輸入活雞你都讓我下台階你讓我麻煩你求一下你 你輸入活雞容易血清測試為什麼不聽大教授的建議大教授其實一早已經說了立即停止輸入活雞不過現在被人禁止之後經常說用血清測試另外其他的 好像剛才說富哥去很關心的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 那個不是港民來的，他隔壁的就是蘇賓賓，蘇賓賓是誰來的？小朋友被人挖傷眼盲，那個不是港人，我說不是香港人，那個都是勉強可以算，因為林順潮，但做手術的當然叫深圳眼科醫院，深圳又不順潮眼科醫院，早上7:50就來一言，南華早報，日本和南韓在航空識別區那裡 不是玩東西，只是玩東西，鬥玩東西。現在我告訴你，人們都不知道什麼航空識別區，現在沒有意思了。總之你買個雷達回來，你寫得多遠就是多遠，就像小時候狗那樣，經常說狗周圍的燈柱拿到尿，那我們燈柱就去了，接著第二隻狗又過來，兩隻都是，第三隻過來又是，三隻過來，打餐的，還有看你寫得多遠，多闊，範圍 成報講偷車了，那邊還是講偷車呢？偷車就即是那個阿伯，頭版還有申報，明報，明報的頭條都可以賺的，雖然我對明報有偏見，因為涼粉報，本來我很喜歡吃涼粉的，現在更加吃多一點，奶粉坊再出現了，584元一罐，美讚臣。 消費者委員會就說加快補貨，托價怎麼去拉人，大哥，開個自由市場，這個就應該要從團職居權，如果你是高，但團職就托貨就是另一樣，托價就是另一樣，英文虎報都是用小彬彬，想一下。 反而英文虎報就是擺頭版，我覺得《星島日報》今日的頭條都值得說的，以香港現在醫管局的那種擠迫，山頭主義，他的頭條就是這麼說的，九龍三院極擠迫，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人事新作風，中間分界的弟弟梁智仁 就說他現在做了醫管局主席，就說要重新劃界，說他的鴻圖大計，但有一件事我看完之後就很生氣，他就說現在外地醫生，來香港註冊，他說是要考試的，但是很公正的，接著他說一句，不如我現在我去考都考不到，那你還說什麼浪費氣，考通識的大哥。 你叫個醫生一個六十歲好像林伯一樣，當林伯現在是全世界最權威的心臟專家，如果叫他再考通識又怎麼考，所以你說梁智仁這些又是始終都是離不開維護業界利益，一來是這樣，二來這些所謂九龍中、九龍東、九龍西 將廣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伊利沙 然後就創造了十幾二十個高職位出來，這就叫做empire building，即是你將山頭主義再多些來去幾何級數地將山頭不斷擴大。大公報，糟糕了。 這就是很嚴重的事，很多人看不到這個大鑊的地方。香港電訊商獲准與內地同業合營，香港和前海的電訊同城化，即是我們現在香港被人同化，這是走第一步。當你以為很過癮的時候，即是告訴你 慢慢就沒有了特區的邊界，深圳河以北和以南就同城化，有這個電訊無形開始，所以這件事很多人不明白。不過對很多可能經常要去內地用流動電話數據的人可能是千萬不要倒糖輸間廠，就是用這種心理，就是林毓華想第一立即說了那種人的心態出來，有好處正啊，但是再下一步 香港人去深圳不用給挪回鄉證，每個人拍爛手掌，然後慢慢就知道原來深圳的人可以來香港找工作，那就糟糕了，拜拜了。你這樣說就是說蘋果的頭版做得對，蘋果是最壞的。我告訴你為什麼，這張報紙真的玩完，因為肥佬麗現在將資源放在手機上，所以現在他們的平面 媒體就已經是每放愈下，喂，翻鬼佬做黑工，即是這些叫做狗咬人新聞，人咬狗新聞，狗咬人是新聞，現在不是殖民地時代，沒有了白種人的優越感的香港。你說以前有個翻鬼佬擦鞋，哇，翻鬼佬跟人開門，哇，翻鬼佬在大富豪廁所裡面遞毛巾，哇，喂，大佬，法國佬來香港做黑工，隨街都是啦。 所以又是可能不明白蘋果放進去做什麼，可能那間TWG是不是沒有光顧他賣廣告，又光顧了賣廣告，我都不知道，看看你認為是 那間公司也跟另一個品牌曾經有過官司，打官司，叫榮，哲永咖啡，現在就說他請了一個法國人做廚做餅，正在申請簽證，但未批出來就已經開了工。 不過這間TWG說不是，他不是來開工，他已經申請了 申請中，即是拿著工作簽證，不過未出之前讓他來巡視一下工作環境，這些就是大驚小怪，這些就是有種族主義的，你明白嗎？你看到他的總編輯，沙膽紅，如果是沙膽紅起的看，他仍然有一個下意識表現出來，他有個種族主義。 每天都有菲律賓人、印巴人、南印人做黑工，入境處拘捕，不見做頭版。聽完新聞再說吧。社會上本身那個對立分化情況嚴重，基本局一直的董事局運作都是很和諧的，大家會就著不同的意見提出來討論。 我不覺得我們的董事會出現一些極大的分歧，在這個學位的量上是有擔心這個打仗，我們很希望透過現在這個一人一位這個6個措施的安排，就這個打仗作出一個事實的一個回應。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鄭家富。 早晨 8點09分 大聲台《風波裡的茶杯》夠大聲沒有阿伯，這個叫做 D100，如果你不知道你聽什麼的，這個叫做D100，通過互聯網進行環球視像廣播。我們仍然在說今天報紙的頭條，就帶出我們今天的話題。頭條主要就真是各取所需，百花齊放。 但是大部分都是言不及義。 如果你是沙膽紅，你今天蘋果你會擺什麼頭條？ 一定是沙士，沒得說，一定是這個禽流感。 政治上周博言被人粗暴和諧劉兆佳說梁振英上去述職原來有很多時候說一些不說一些這些值得大家留意其實如果以蘋果日報因為它的包裝是民主派報紙這是它的包裝這也是它成功的地方這就等於騙人一樣 那些人買蘋果是因為以為你講真話行公二號聯盟你的問題就是說劉兆佳出來爆大鑊現在劉兆佳走出來說梁振英沒有料到你有什麼可能如果以前的蘋果就應該很大個字劉兆佳爆大鑊 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劉兆佳, 我告訴你為什麼說到馮偉剛作為一個新的特首版的新聞統籌專員這個他的責任是跟著他特首出出入入的尤其是新上工剛剛出來當然要帶他去不然他什麼時候有機會去有什麼機會去尤其是你明白嗎都不帶他去就有一個很強的訊息即是馮偉剛的任命港澳版是有意見的即是很勉強的 你明白嗎所以費事帶他眼冤了你明白嗎就這麼簡單其實這是最好的學習機會你想什麼可能不帶他去叫他在香港做什麼他就是幫特首他不是要想去統籌那些記者整多少記者跟著梁振英上去香港就是搜羅一下反轉頭新上任的奪權跟著去那你就看到他出來說要去未曾熟習那些事叫做留在這裡就是廢話即是告訴你中央政府起碼港澳版對這個 馮偉剛是有意見的不順眼所以就沒得去講完了另外還有頭條說了就是那個給三隻勞力士希望拿封推薦信現在我覺得這個是法庭消息我覺得這宗頭條其實有討論必要的其實買錶給人有問題等於我賄賂人 直情是你現在因為兒子入了喇沙你現在就說拿回錢你自己去找人第二件事你也是立心不良如果一個人是光明正大你去報名讀名校你排隊你幹嘛買三隻勞力士根本那個人不合這些你明不明問題林毅華你明白的我想 傳譯員你明不明手語你好像說不明你手語剛剛說我都說我坐在這裡發夢而已跟你傳一起受賄和行賄都同樣犯法不過很多時候一家便宜兩家著兩個都拿了著數就不出聲不過現在有一方就覺得喂 不要碰不要直想想下三隻勞力士你弄封信大家就要這樣爭拗如果入到三隻勞力士就是這個貪第一件事這傢伙是白癡的你拿三隻勞力士去換封推薦信還說法律界人士不過沒有牌應該叫顧問顧問有沒有牌他當然沒有啦 他consultant有的如果他是有牌他在律師樓做他不做合夥人只是做顧問律師大有人在但如果叫他做自己做法律界人士 又不是律師了但說他要有執業律師資格十多年現在可能沒有可能不知道如果有問題他一定不可以叫自己做律師如果不是他就告訴別人我是律師現職律師現職是叫做法律顧問即是有幾種情況我不是說這個人不過你知道我都不怕告我不是說這個人我都很怕你被人釘牌為什麼被人釘牌有很多因素包括主要是誠信律師釘牌一般來說是誠信要犯刑事案等等以誠信多一點強姦非禮都可以停牌都可以沒牌坐過監嚴重罪行另外他自己不去交會費 他不做半退休不需要牌位賺錢不過就很少雖然律師會的牌位一向都覺得是貴的一年多一千牌費八千多九千都不捨得付的很大有限律師兩個字印卡片都不止如果一個人可以買三個錶博封信就不會省那九千元給牌費 所以前者居多現在在法庭聽到的消息就是人家會捐出三隻手錶然後當物資拍賣完三隻錶會還給他那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你說一個任何有法律常識或者普通常識的人我就來找你了 拿三隻錶來做什麼我拿去拍賣籌款拍照拍照拍賣你不要說拍照你做戲你無端端為何要加新料現在你是被人騙了三隻錶你不要說過你其他東西了伯伯沒那麼蠢你拿三個錶來 我拿去拍賣拍賣完錢我給你你第一個問題就問你拿去拍賣做什麼你又不是去籌款 幫他拼賣有辦法的這些片子當然是再加上不是學校沒有錢買貨拍賣多了那些錢就捐給學校本就給你現在是26萬可能拍50萬那24萬就捐了給學校這樣 不過告訴你批准他沒有學校會做這件事你說了拍賣不是你說了拍賣我說給你聽做拍賣的人你要說扣回成本就沒有人跟你玩當然了所以這個局是多餘的沒有事情的這個人根本就是有意思去行賄就以為給三個錶拿封信他的兒子就可以入到拔萃小學了接著呢 現在他報警官就沒有事的因為第一進不了最主要就是信都拿不對問他老闆的錶拿不對我告訴大家為什麼要討論這件事第一不要做這些事對他的弟弟的本身都不好你這麼小的教他告訴你可以騙回來的位置第二件事還有這個人有白癡不知價如果入到拔萃小學 如果你次次如果你是林毓華有這樣的巧合有這樣的把炮說我包搞定入拔萃小學你走去找那些財大氣粗的強國人一百萬美金都給你直比速速磅三個錶七元兩個難怪 知道富華要休假他白癡的你知道哪間學校 七元兩個錶一位難求現在的名校 你講到拔萃這些名校一百萬美金隨時有人給比大學還貴過大學大學便宜一點你明白嗎你告訴大陸人強國人你想想走來買一層樓億億多少錢多少億你說給他孫給他堆給他一個小三個堆說可以入到拔萃小學多少要一百萬 美金五十歲英鏡都給你一個現在這個就是香港的民情這個很嚴重的資深律師或法律顧問民情距離很遠還維持在60年代你知不知道還信這個人還有一條人還有一件事過癮他不是告訴他在學校有影響力 只不過兒子在那裡讀而已，原來現在發現一件事，做家長都可以找到水的，大哥，哇，你說如果可能有一天，可能駕校巴的司機都行，真是行的，你不要說了，你不要說了，有一個年代是這些天主教學校，連他的外判的工人，不是的。 不是的，都有優先入去的，應該了，我那時候他是騙人，介紹你進去，平時那些在拔稅讀都含含非富則貴，就不理會校工，有個嬸，即是同學，打中的嬸，他對嬸很好的，因為大家窮人，第二樣東西就，這有錢人不理會他，和埋這個杜汶澤又小到大都這麼刮，很乖，見到打中的嬸，打中的嬸，日日見到有領女，沒有開玩笑，總之最終是因為這個嬸同校長說給他升，然後同校長說我整輩子都在打中打那麼久，就天天打中打到手都起茧，我都明白你，我第一次欺負你，我就要這個年輕杜汶澤升中， 好像以子份供你去，如果不是我就不打了，你打了，整套好像故事的，電影故事，他是真的這樣說的，杜汶澤說過，不過杜汶澤說完之後有沒有讀書，都是沒有，然後他就說不會見他，所以他不好意思，他又說不好意思，所以你說這個問題就說，這所謂什麼法律界人士，真的很委屈。 三隻撈歷史還要拿錢，借給人拍賣就可以入到拔水小學，你貼不貼一點，醜啊，你明不明，你的同業說的好說話，他不是他同業，他是帕拉尼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執業的律師，不過為什麼明報社他資深律師，明報是資深律師，是啊，說他資深律師，可能是律師，你說吧，這段新聞應該是笑話。 就有一個簽證，以為拿26萬出來，可以拿封信，兒子就可以入拔稅了，開玩笑，大哥，算了，這個不要說了，這不是，這是反映社會現實，學位是難求，尤其是每個人都讀名校，不用說的，浪費時間，另外就說回這個騙禮這件事，我們要說的。 這個要抽絲剝繭講給那些香港人聽，看看社論先，好不好？商報防疫莫鬆懈，最重要是標本兼治，又要治標又要治本，告訴高永文，明報說奶粉，就說何時可以解決奶粉的問題，這個困擾對市民來說，市民有權知道，你怎麼搞啊，高永文。 高永文做什麼都不行，他說告訴你我跟供應商商商開會就這麼多，你就用那條橋派奶粉，香港人有身份證的為什麼不可以出生時享受奶粉的福利呢，就解決了整個問題。文匯報日本仔小動作徒勞無功，東方日報正的，這個對我看 今日投票，香港電台燒錢三級跳無底深潭點去填，香港電台最喜歡這些東西，他那些很閒憎的城市論壇，謝志峰每次出來就吟首詩，這個星期又好像你做主持城市論壇，不是，剛才這樣，港台燒錢三級跳 無底深潭如何填，今天我們城市論壇就是討論香港電台新建大樓，這個鄭大班商台港台都被他玩了，陳志雲也是他，謝志雄也是他，他不敢玩新城，新城沒有玩，新城只有一個人聽，姓李的人聽，還有一個姓霍的聽，加上兩個人<笑> 新城人都走來這裏在下面上班真的嗎是啊很多熟面現在很多老學專來在下面現在你知道人家重金禮聘銀彈政策所以現在數碼港很厲害現在數碼港做了這個兩台山我們騎著他不知道加上十個台不是幾個機構你知道人家大把水現在錢多到花不完 我昨天富哥跟我看過政府總部告訴你說數字比你嚇死你百多萬呎樓面起了50億要100萬呎婆娜數我們不要說百多萬當你70萬七千元呎港台20多萬呎要拿60億 三萬元呎你直播室豪宅三萬元呎好像你D100那樣嗎一定比他好他們不是的說些話給你聽我們跟他用一個同一個廣播系統 叫Anchor，DBC也是用的 你又要買個牌的我們五個直播室可能五個牌接著我們做剪帶你知道我們有個剪帶台放三部機在那裡大家同時買剪帶三個牌加上八個牌當你十萬元買八十萬你知道港台買多少牌八多少牌怎麼會這麼多任何每一個人一個牌每個人可以在自己的位置自己的電腦上剪東西你是不是浪費錢 15億起樓15億好了任你買什麼器材買東西高那麼厲害了他23億裡面計算起樓我當了23億給你了全部買器材還有數據中心23加15即是多少你懂不懂計算23加15是多少計算了計算了40給你了 建築費貴你聽不聽到現在建築工幾錢建築工錢什麼你建什麼5000元建起豪宅都可以了兩個伯今天火星在地球今天沒有會議財委會今天沒有還可以繼續罵到議員知道不要付錢為止還有什麼評論呢去到這個 港台、太陽報一本通書看到老教育亂象誤蒼生社會上本身那裡對立分化情況嚴重基本局一直各董事局運作都是很和諧的大家會就不同的意見提出來討論 我不覺得我們的董事會出現一些極大的分期在這個學位的量上有擔心這個假象我們很希望透過現在這個一人一位這個六個措施的安排是就這個假象作出一個事實的一個回應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林毓華鄭家富 歡迎大家出席今天維多利亞公園城市論壇城市論壇是在白日的即是他喜歡吟詩作對你已經中了毒謝志峰傻傻地不懂得說話他只懂吟詩而已你不要這樣說人說回這個一本通書怎麼看到老呢他主要說教育意外 制度是死的人是生的任何規章或指引都是由人執行的必須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變通就不能夠一本通書看到老開場白城市論壇開場白日前一間小學發生學生墮樓事件校方沒有即時報警和叫白車可能延誤了搶救的時間處理手法受到質疑但校方一味強調已經按教育局的指引 以及既定的程序办事实际上这篇社论就这么说你怎样解都没用解什么都没用教育局要求学校提交报告但就是689只马仔八高头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说谁吴克俭教育局局长避开不讲指引为什么毛不清 大家都想推卸责任学校就说我跟足指引教育局就说我不知道吴克俭就大佬常识来的有人跳楼整摊血在地上第一时间教小朋友都是打999的还拿本书出来看看原来不叫得999的要叫圣John Ambulance 我們昨天在自由峰聽眾打電話來就說這間小學校長不讓老師報警還有你隔壁鄰舍看到一灘血在地上來聽回昨天李先生打電話來說什麼我兒子剛剛升中一重在基督小學讀因為我本身住在祖耀村有些隔壁鄰舍看到一灘血我們住得很近看到操場看到叫老師報警 但他們好像很害怕校長校長好像是大了在學校其實報警土皇帝土皇帝的鄰舍都有些小朋友讀五年班六年班很大聲然後就出了去看然後就出了去看每個人都說報警小學生都知道要報警是啊不是上升好像很害怕那位 那位王校長不要啊我們不可以這樣做等上頭話事我兒子原來是這麼白癡我學讀這麼多年聽到的是我們一個聽眾李先生的電話不過大家都要我們永遠都說真話不喜歡聽都要說如果隔壁鄰舍在隔壁屋看到地上有一灘血在那裡 可以自己不是你聽我知道這個就不出奇的是可以看到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看到很多學生先生圍著也都不出奇的但是如果在隔壁那層樓高處看到校長阻礙教師打電話報警就有可疑的我們提出這些東西另外林伯就很精靈的林伯一出聲已經知道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在哪裏出現就是你就算隔壁鄰舍都可以打999報警不過這個李先生李先生因為曾經他的兒子在這裏讀他認識這個校長而這個校長如果你看回背景他是一個相當資深的校長 一個資深的校長據聞又不是校長當時不在現場副校長我這樣說但一定有些人 就會找校長校長怎麼辦當然是校長很兇其實浪費時間你第一時間打999可能這個校長被人我收到一點風因為我這個不是在這裏讀的不過我就所以我就不要在這裏訪問他了不過聽聞這個校長因為在基字頭的小學做過幾間校長很資歷很深於是乎呢 整間學校的老師確實是以他為一個首領不敢逆他意很多時候是否因為這樣而令到很多人不敢立即報警因為校長說過有什麼事呢麻煩我去決定大家都知道打999就會惹來很多傳媒的關注 究竟是學生的生命大還是校方的名譽大呢? 但是最近驅往矣人都死了死不能復生是一件很悲痛的事但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最重要是看明天看未來究竟以後的學校怎樣去處理這些事呢你教育局的指示是不是清晰呢最慘的一件事校長就推給教育局跟足指引做 教育局就說我們有指引現在我們要去交報告但最糟糕的一件事是政客所以小圈子選舉有什麼問題出現呢你就算以教師選出來的教協七萬選票一個全香港最大的功能組別選出來的業建員又是民主派人士什麼叫民主派人士呢 民主派意思就是說公義社會追求一個不是追求一人一票那種簡單的空談昨天我們訪問他鄭志森他們都不敢說一句學校不對所以看到這個從這個葉建源的態度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小圈子選舉那種萬惡 因為他的權力來源就是來自校長的人他竟然不敢說一句校長的不辭學校在處理這件事上的不辭你明白嗎這個就是悲哀局長又不能說得呢局長我一棍吐下去局長就很簡單這個局長第一不知道教育為何物第二件事他也不知道怎麼做他又是要找他的校長問一下 他的校長有個保姆 他保姆牌不騷擾他 保姆現在湊第二個叫做譚志源還有一件事奶不夠奶粉不夠奶不夠現在問題就是你看到整件事我覺得不能說了這一刻第一天我已經說了我很公道是不是打999救回小朋友的生命我們不要去追究這件事不能說沒得追究也不應該追究 只要引起大家更加哀傷但你就要走出來說以後有什麼承認第一次是打999什麼都不用說還有這件事很明顯就是一個判斷的錯誤你可能說我真的道歉了因為我們當時的判斷以為沒有那麼嚴重但原來是錯的應該辭職的我告訴你如果一個有律師的校長因為這樣的做法是有違常理也人命關天 死人就開玩笑,真是大佬,就算那個意外是不是因他而起,但是因為有一個人的決定的錯誤,我不殺百人,百人為我而死,一個問題就是我應該辭職,香港很少這種人,引咎辭職,這個就叫做有承擔,有責任 以及在學生面前表現了一個生命感什麼叫問責還有一件事你告訴小朋友大人做錯事一樣要負責我辭了一份工不做這樣你就得換來市民的同情和清虛亦都對教育界人士拿一個很好的挽回一些信心對吧 不是像家長那樣說原來兒子現在是白癡學校讀了六年我都不知道這樣就糟了聽聽吳克儉作為教育局局長牽涉到一個學生的生命他可以怎樣說話我們可以聽聽稍後我們都會跟學校拿回一個全面的報告知道整件事的發展而這個時候因為學校和校董會和警方都是處理有關的程序 至於學校的指引或教育局的指引裏面其實我們整體來說我們都有提到如果真的有危險的情況你可以報警或者找救傷車等等都要交回給學校裏面當時發生個別情況時是當時的處理情況死了他了叫他人命關天 他竟然當是一個case,稍後的名字,你都不知道生命那種可貴,小朋友的生命。他真的當是一個case來看,只不過給一個case number,你學校麻煩交報告,你不是人來的,真的不好意思,我跟他都可以叫做相識一場,都是叫朋友,但真的這樣說話,你不能原諒。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正如作為局長他應該不只是交報告亦可以作為一個表面去看校長初步判斷上校方有些問題你一定會根據這個問題去尋找改善的方法 你要有一些說法令人不是一個白紙黑字搬字過紙要求報告交個案 然後就close file 其實不需要六八九不需要找這些人做局長去找幾部電腦回來就可以了擺一行桌在政府總部經常都微博擺14部電腦在這裡這個叫教育局局長這個叫做保安局局長 12部電腦有什麼就按個掣進去即是沒有感情有小朋友跳樓學校沒有打999怎麼處理呢你現在打下去電腦裡有一樣東西有答案的立即打出來用聲控找陳志雲把靚聲出來說就搞定了不用請人的不需要請人的你明白嗎完全是 白痴的我講另外一件事富哥你要法律界人士你有牌的我不想講因為那裡法律界人士比較曖昧你應該這樣執業律師執業律師你不要讀歪一點失業律師的大哥執業的事當年我在匯豐銀行喊咪人們經常聽到我是失業律師<笑> 怪不得啦你要出來選你失業啊出來選立法局當年說話的音不正經過大聲功在遙遠的之下麻煩你說得清楚一點調訓有這樣的形容詞調教訓練嘛 再縮短就叫調分謝智鋒你是陳智雲厲害厲害做假你想說這個問題我想說什麼叫虛無虛擬的世界所以Facebook所以那些like就不需要太認真因為第一那些like可以買的因為公開秘密葉劉就買了台灣like 你今天看報紙就誤會了如果你不是很了解法律 或者對這個Facebook 更正一點葉劉是涉嫌買了一些台灣的我不理他買了台灣的台灣哪有人認識他待會又下來葉劉自己有一封律師信我不知道多狠我不請律師我自己想做律師 我做什麼要請律師但對著葉劉當然是我盤女資深平民誹謗大律師這個卡片真的長不答嘴就不會做這個聯合報我解釋給你聽什麼叫買like你坐得舒服一點可以我告訴你我跟你說法官大人為什麼我說去買like買不一定是金錢交易有人用肉體交易 現在最近有些叫Bitcoin死了神收信有人用虛擬的金幣叫Bitcoin更貴現金有人用服務來交換有一件事叫Barter有一件事服務都是賄賂去拘捕人都可以買到like我們有個人在旁邊台叫阿青經常買like 又唱歌又作曲什麼都齊找老婆出來你突然叫買like他真的老婆才女來作一首曲給他唱你沒聽的你聽的重溫大哥那麼好聽的節目都不聽多人聽我們小心一like多我們我都知道一向都知道說回這個個案好不好這個個案其實如果你就這樣看那個標題 你就以為買like買like是犯法警察管賣要告人 其實不是的是通過買like進行一些訛騙 這是兩件事等於保藥黨去騙人 你就說騙人坐牢 騙人坐牢,當然是騙人,其實是騙人 騙人就騙人,讓法律界人士分析一下 都存入了一個姓方的無業少女的戶口 但付款之後,賣家即失去聯絡,共損失約21萬元 這就是問題犯罪的核心 如果沒有這個,之前那些平板電腦或者手機怎麼好,like怎麼厲害,怎麼厲害 如果後來真的買回去真的挺好的那些勁就算那些所謂的勁like那些十元給你跟你做個like那些可能他都沒有用過這個手機沒有用這個平板電腦那你都未必能夠入到那些所謂勁like造假那班人的罪的第一問題核心就是因為你一方面用錢買些like而like這些人呢 可能根本是完全沒有這些手機、沒有平板電腦而真的收了錢之後貨完全走了錢亦都回不來這就是一個訛騙的罪行這個騙局就是這樣解釋那個like就是其中一個所謂accessory accessory中文是什麼 accessory 即是配合啦用一些like來的配合 即是好像你說保藥黨那樣 周圍的人跟你說好話好話，當日最好，法律界人士真是精彩，鄭律師今天真是，多謝你，你只說了一句就抵給一個月薪工，一個月而已，其實你一個月裡面就是說了一句話。 跟你做節目那一向說的話都很值錢，這個比例挺好，林伯在街捉著鄭伯買一場新不老羊，然後幾個暗春走過來，就是信那幾個暗春，其中一個就是阿富、周鵬、出名的Ling、Jacky、何國輝、陳凱琪，整班人湧過來， 好嘢，我老人家屋企個老人家本來生第四期啊，同阿林伯買咗藥之後，哇！而家老虎打得幾隻啊，日日喺度掟嗰只龍武西，幾鬼準啊！次次都掟中個電視機嘅喎。總之梁振英一出就掟中佢，佢話好嘢啊！哇！咁我聽到之後，哇！咁勁啊！ 係啊， 仲有啊，夜晚唔使起身屙尿，哇！好嘢，一頭都唔使屙。 這兩個證明是井伯本身的問題，他現在正在尋找這些藥，大家如果你有這些藥，你拿來D100給井伯，拿給林伯，這樣才可以炒賣。接著我本來就不相信林伯，這個人又不是中醫師， 味道才脆，他如果有這個藥他自己吃的啦，總之看到他的褲濕了，大尿，但是誰知見到阿富，大威猛，多棒，多棒，好東西，好東西，那就買了，現在就拘捕那幾個人。社會上本身那個對立分化情況嚴重，基本局一直各董事局運作都是很和諧的。 亦都大家會就不同的意見提出來討論，我不覺得我們的董事會出現一些極大的分歧。在這個學位的量上有擔心這個打仗，我們很希望透過現在這個一人一位這個六個措施的安排，就這個打仗作出一個事實的一個回應。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翰、林毓華、鄭家富。先讀個分類廣告，這個是祝賀《霎時衝動》和《Keep On Singing》的節目主持人顏聯武先生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祝賀他的就是Keep On Singing和霎時衝動的精英班同學敬賀，厲害，這個不是補藥黨，這個是真金白銀的分類廣告，要很多錢的，那你又讀一次，副歌讀多一次，副歌讀多一次，看怎樣，這裡《霎時衝動》，下面那個節目如果是你讀，節目主持人顏聯武先生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Keep On Singing和霎時衝動的精英班同學敬賀，這個就是顏聯武，希望繼續做多些好節目，播多些好歌，我們聽吧。 是顏聯武，麥顏聯武，即是這個一時不偷雞做補掌，所以他不讀了。是啦，顏聯武，我要用，其實顏聯武的聲音跟陳志雲很像的。 其實我覺得顏聯武你學你最像是你鄭兼河，我是像這語氣，我是像語氣，你繼續我們繼續保藥黨，保藥黨很簡單，現在告就不是告那班人走過來說猛掙林毓華的藥好東西，就告他夾了鄭伯，根本沒有這些藥的，根本收了錢之後林伯就比較磚頭，他就走了去了。 這樣說，那 如果用保藥黨這個比喻，大家容易理解。如果那班是同謀收了林伯錢，根本那些貨大家知道是沒有料到，甚至現在好像放在這個個案，根本沒有這些藥。 保育黨很多時候沒有的他給你金你回家拿錢如果我其他周圍的人根本都知道是這樣這班人是串的所以就不是like的問題 為何會構成一個這樣的情況報紙這樣他又做美國保他做了60個人身份本報信網上click like或打一句好評騙人隨時惹官非騙人這兩個字可圈可點騙人執業大律師陸偉雄指出 這個真是平民大律師任何報紙打給他拿法律意見他都會的網上的like性質類似媒體的線稿 如买家纯粹因为商品或服务没有人留意付款请人like刺激销售销量此举或事不道德未必犯法但若有人全心骗财骗货收钱代其online的网上造评者便有机会负上刑责他不讳言 如果你根本没有帮衬过间店就收钱去帮人like就好像一起去骗人有可能涉及串谋诈骗这件事最重要林毓华带出了一件事出来就是串谋那样如果你说只是喂我给钱你你就like一下这个Facebook这个不是犯法的但是 如果等于财经演员去叫人买股票 第一要有这只股票在第二他自己没有买第三他说的那些东西有没有收钱是不是有人叫他说那你就构成犯法食家一样你好像食家你说云吞面好吃的叫你帮衬林伯云吞面哇虾又鲜云吞又大只 面有爽口又有蝦味又有綿味又有湯味什麼都有齊了那你就去這個食家叫人去林伯吃去到給了30元吃一碗雲吞面就算不好吃都沒事口味各有不同但去到給了30元之後沒有雲吞面到的是完全沒有的然後那個人走了佬收了人10碗雲吞面錢接著就收檔 大哥這樣拘捕你所以今天的報章的頭條大家最重要就要看造假這兩個字如果你如果我是好像當賣廣告我付了錢出來麻煩你跟我敬一下我真的有這些東西不過沒有人認識多些人讚市場上多了我的名字人們才知道我現在示範一下但如果造假 你真的原來沒有那些東西的問題就是那裡現在示範一下有個聽眾Peter就說捐真是來的如果我們在年尾之前月尾前還有多少天如果我們的like多過清的這個風波的茶杯那個like多過怪獸直播室現在差300而已 如果我們多過他,他就捐10000元給我們跌一把 所以我就叫大家like我們 這些like就一定沒問題了 因為實在是有兩個網頁在這裡實在有6個傻佬早上在不同的直播室在做事大家在騙like但就不犯法不是這個不是騙明天也在騙這個不可以用的騙字他騙回來的他是騙人拘捕他說你鹹濕東西人都騙 這些就是示範給大家看所以大家我現在順便就麻煩多點這個真是來的昨天已經捐了2000元了我們升得快昨天已經再入了錢了但如果我們年尾前多 like 過去多 like 過去 是农历年的十月尾那位听众Peter就很好人其实想找个借口捐钱给我们亦都给我们有些鼓励所以这个劲like就不一定犯法但是如果有意图知道那样东西根本不存在根本是货不对版甚至是骗钱的 如果那些勁like那班人都同謀合會我引用這段報紙的報道如果有人沒有聽過這兩個節目然後不知為何可能有人又是給好處他然後like是第一個節目那又扣不扣前欺騙呢沒事那些like就是 道德上的責任多過法律的責任即是根本你不喜歡聽這個節目的 你無緣無故拉他做甚麼 這個Peter Pan 不是周鵬是不是周鵬來的其實是你啊你真是大哥昨天他就說大班我先捐2300元支持風波和怪獸拉數差距每小一個我就捐5元短短兩天截至昨晚12點為止差距縮了461點所以他就捐了2300元先了已經 他就捐了2300元才是他最多可以捐到14000元最多可以捐到14000元多謝這位聽眾我示範給大家看這些不叫騙這些不會被人拘捕的即是反過來成全葉劉周圍去買like買到去台灣你覺得 大家根據我們剛才演繹的法例你覺得這個是否法律上可能會承擔呢沒問題因為葉劉的人是真的有存在他這個Facebook希望買多些like回來給人多些人厲害你一開葉劉Facebook 12萬突然間哇真是這樣上大哥我們都是只有11萬怎麼會有12萬的這個數碼頭 我不是很記得我隨便說的你剛才都是very good我都是隨便說的我想給一些鼓勵我們快要到12萬了我們不用買的只是但是那些台灣買的就是很多公司真的在做你真的當作生意做派那些見過有一間公共事業都是說你like我我就捐錢去做慈善這個藍白我想說回葉劉這是一個政治道德的問題 他更厲害,他走出來說,我,國際知名人士,台灣很多like有什麼那麼出奇呢?但出奇是,台灣佔了40%。林伯,不如我們改名,不要風波類的茶杯。大哥,一天扮演這麼多不同的人,精神分裂,人格分裂的茶杯。 周鵬有直有亂你弄了周博賢篇文沒有他學了詹瑞文詹瑞文訪問詹瑞文詹瑞文又扮演很多角色鄭兼漢又可以扮演很多角色又自問自答我們的同事周博賢他很厲害周圍都有地盤他在經濟日報副刊有專欄他昨天寫盧姆西 主要賴到梁振英的名字就被《經濟日報》的編輯刪掉了刪什麼整段刪掉了梁振英的名字有沒有擺個代號下去沒有因為根據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條例梁振英這三個字即是不雅或者淫褻即是比盧姆西更加不雅 你看到的,梁振英的問題,整篇文章其實很簡單,他開玩笑,那個難叫做胡言亂語,胡就是胡狸胡塗的胡,言就用自己的名字,食字,亂語,胡言亂語,說盧姆西怎樣一攤成名 不是改了名字了嗎? 改名沒人理你但問題是我都說最重要是西字廣東人大家都明白你改什麼都沒用鄭家富不喜歡人家叫小班名叫了他一輩子叫他死的就是小班你不要那麼快即是如果將來他死了我還沒死如果將來小班死先過我他150歲 我都沒死的我是150歲我都沒死的變成人魔的我送花圈給你寫著小班的小班千古的問題就是說現在你看到主流傳媒我一早就跟大家說這份經濟日報本身就是一份喉舌報講完了這份是假的喉舌報他這樣真的梁振英 梁振英都可以刪的了香港有什麼不可以做所以為什麼TVB可以杯葛一傳媒鵪鶉都不敢出聲就是理由現在主流傳媒是維穩當道我們可以聽聽究竟周博賢這篇文原文是說什麼的為什麼要刪梁振英幾個字由周博賢刪譯我們沒有刪到梁振英那幾個字所以大家聽聽 是不是侮辱了梁振英梁振英這幾個字在這篇文章裏不適宜出現在技術上將梁振英多幾個梁振英有沒有這個我建議他可能得罪了盧武西如果刪盧武西就不要刪梁振英再見盧武西周博賢 盧武西一擲成名買到斷市揚威海外足見市民對梁振英政府的不滿和怨恨按照長官意志為免事情鬧大必定開始打壓盧武西可以怎樣做讓我幻想一下第一波先向他的名字埋手發動什麼家長會唾罵他的粗口諧音品味低俗教壞小孩 而有林老師事件的先例重案組亦要着手調查現在家師是否能否控以教唆他人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要打擊的當然還有公仔的意識不良他雖然軟熟可愛但是挾持老虎更將他吃下再從肚裡逃出意識極度恐怖和殘忍在得意包裝底下更加是植入色暴力的棉裡針有美化謀殺之嫌實在是要禁 短期的会先以行政手段来个限西令限每人只能够买一只中长期的会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全线禁售路武西新货禁了但是旧的又怎样呢要斩草除根会先行利诱向主动交出手上路武西的人士派发1000元之后再威逼立法将路武西列入淫褻或危险物品 管有者可被定罪罰款或監禁唯有效執法將於新例生效後一個月內進行大搜捕在各個港鐵站派駐警員向可疑人士搜身意圖窩藏者更罰則加倍在回收了一大堆路武西之後必定要在大球場來個終極的聲討會邀請群星國內金牌選手和唐天元表演助興 最後就由梁振英燃點聖火將對在場中央如小山的路武西付之一炬引領觀眾高叫燒他路武西再唱首真心英雄作結大功告成 除了刪了梁振英的名字之外他也刪了幾個字譬如燒他路武西那些就刪了你看到今天主流傳媒那種悲哀 香港現在是沒有言論自由如果主流傳媒那裡是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為什麼呢我們說真話那麼沉重呢因為我們是在孤島上不沉重大伯如果有言論自由我們都要包容你會不會有些很保守的香港市民就去影視署投訴就說這個產品或這個名目沒得投訴的 因為產品不受淫褻條例管制之下他有什麼淫褻名字大陸的譯名這是大陸的譯名現在都改了第二個問題就是現在還有一件事最嚴重 是梁振英給馮偉剛點了一鑊金，他無端玩新意思，自己買一隻龍武西回來，他認同他這件事，特首說這件事有創意，他不是買這個女兒，你今天文匯大公還在拿一隻龍武西，但你想想梁振英多蠢，他自己就認同了。 他又不知道別人罵他，葉劉說他幽默感，那個就你沒有在，是陳志雲逼他說的，你不要又再說名，他又扮陳志雲的了，大哥，陳志雲今天說什麼，有什麼金句，我們一9點半之後播陳志雲的金句，即是喬威水的，說商台現在在吹水，我們就有個Jackie仔當值，本來要聽收音機，他沒有聽。 接著就是鄭家富就問他現在商台在說什麼，吹水啊，這些就叫做正話的那些騙例的問題，你明白嗎？這個沒有辦法，這個沒有辦法的，因為實在吹水啊，他不是吹什麼，其實都錯的，Jackie仔，你說在吹尿的，這個不一樣，講回剛才林伯那個不雅的東西，這個要有些公民教育，管制淫褻及物 淄褻物品，這個物品它用article的物品，它會令到你感覺到不安或淄褻的感覺。你說如果名字老母西都有這個感覺，有些人可以真的，如果你問，如果一本書叫老母西或者一個動物，一個公仔叫老母西，嚴格來說你可以真的拿去做審核。 但是如果這樣也有呢，那個人的名字，有些人的名字，什麼廖直彪啊、史直彪啊，有啊，真的有些名字的。有人叫李路薇的。是啦，李路薇，那你不就拿個人去審查他啊，大哥？這個世界如果去到這樣呢， 就真的北韓政府一樣的。拉你打靶，不簡單的，立刻打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說到一路武西呢， 其實現在不夠時間了，今天《明報》其實有一篇國際評論分析盧姆西現象，我們應該大家分享一下，因為9點半回來，時間有限。講到這個欲加之罪，我有一件事很不滿意的，就是威爾斯醫院的醫生，教授叫什麼名字？ 阿卓文，你跟他很熟的？不是，他的諧音，你記得人家姓什麼？姓余的嘛，是吧？余卓文，那你叫人家卓文，即是跟他很熟，即是他的名字，因為名字跟我兒子的名字很近似，當然是他的兒子，那你更加要幫一下他。阿卓文，那算怎樣，經常說要找專家來？不是，現在不是，我就很公道的，我覺得如果一個醫生 如果他做手術真的不合標準是應該禁止他的，這是我支持的，因為人命關天，這些事情不能談的，有7個教授投訴你，你一定要做事的，這個我支持的，但是一定要公道，但是現在就不公道，回來再說。社會上本身那個對立分化情況嚴重， 基本局一直各種事局運作都是很和諧的， 亦都大家會就不同的意見提出來討論，我不覺得我們的董事會出現一些極大的分歧，在這個學位的量上有擔心，這個假象我們很希望透過現在這個一人一位這個6個措施的安排，就這個假象作出一個事實的一個回應。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翰、林毓華、鄭家富。早晨，早晨，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現在時間是9點40分。即是講開什麼？ 正話你想講阿卓文嘛，今日蘋果好顯著嘅蝙蝠啦，余卓文大家知啊，中大一個教授，心臟科主管兼教授，他就被他手下7個教授或者顧問醫生投訴，就話他手術不當，被醫管局禁足入去 手術室現在正在進行聆訊將會展開聆訊或進行聆訊質疑他的手術未達標但今天《蘋果日報》在很顯著的篇幅A2版即是差不多是頭版就說他行為不當涉及收這個手術費未經學校或醫院准許教授看私家證 一直在看開的一直在分錢的跟大學你現在就說他沒有申請說他不當現在被人投訴在這個時候說他的手術說他的醫學的知識你就無端端了這樣的東西出來說他行為不當收手術費這擺明是抹黑這些就叫人格謀殺你《蘋果日報》做什麼要做這些東西還要擺得這麼顯著如果查過沒有東西那怎麼辦 他收現金他躲了袋子醫管局跟他收的收了你分給他不知所謂所以你做報紙為什麼做傳媒要講行公義如果我是《蘋果日報》的編輯我不會寫這篇文章因為這個時候是不適宜亦都未經證實你現在就參與了一件事抹黑這個人還有一件事你抹黑他你現在簡直是人格謀殺 大家知道很重我們的立場不是幫醫生我們由頭到尾說停他我們是可以接受的也是需要的調查但不要抹黑人大哥也有單問一單這些就很差了我們對《蘋果》有期望的民主派報紙不要只有包裝紙你行公義才行因為這個指控是相當嚴重的說他沒有參與過這個手術但收手術費你說我作為一個無牌大律師喂那你說我作為一個無牌大律師喂那你是不是收現銀先 那不是啊一邊拿刀一邊收現銀好像大陸醫生那樣你可以拘捕他了這個貪污香港大學就試過了你經但現在你是經醫管局去收銀的收了之後你自己repay給他那你有份你直接是如果你問我無牌大律師就說其實你現在早已經endorse了他你是同謀啊 大哥有件事要約定俗成收開這麼多年為什麼突然說我沒有申請的原來說什麼啊你《蘋果日報》為什麼登這些東西最重要就是這些投訴對於一個專業而且他已經有另外一宗是在查的你不用整死人這些已經完全證實這些要小心處理新聞雖然說涉及公眾利益 但問題是你現在未經證實第二件事已經在查他了為什麼節外生枝 希望蘋果好自為之不要自毀長城不過我想說劉瑞兆不是劉兆佳劉兆佳一定要說劉兆佳劉兆佳是甚麼人何許人也好他以前一直都以來在中大他未做官之前說歷史 梁振英上場之後就侮辱他現在又開始多話說本來很不開心最近陳佐義搞了個全國智庫找他出山 全國廣告研究會 立刻生了我已經很久沒看到他笑 他最近這幾次在傳媒鏡頭面前笑得很壞，人家有新的身份就請人做節目了，這些叫做跟紅頂白，跟紅頂白。接著阿佳叔，這個名字很久沒叫過了，很正面，他又出來有仇報仇有冤報冤，直指梁振英的不是，現在梁振英就腳軟了，因為現在他 朝廷有人很做高，據聞這個智庫是國家給錢的，大哥直達天庭的，他出來就直接說梁振英不行，大家聽聽為什麼梁振英不行。新的情況，特首剛剛做了一年半了，現在這個新的情況是不是特首得不到香港市民的支持？ 你自己都說過一句，我記得離開政府的時候你說梁振英是自制敵人，自己製造敵人，是不是造成這個情況中央生急，關於他不能夠處理好這個2017的普選這個題目呢？我自己看就說這個加強現金能力這個構思應該就在梁振英上台之前已經開始有人想了，就不是在上台之後才因應目前特區政府的管治困難而定出來。 因為現在我自己的看法作為研究會處理的應該是比較宏觀的長遠的理論的問題，就不是因應現時一時一地特區政府所面對的困難而整出來，所以我自己估計將來的研究題目基本上是戰略性一點。所以這個新問題新情況，梁振英想了台以後才出現過有很多？不是，我所理解的新問題新情況 其實就是因應過這16年來一波兩制香港實施所湧現出來的問題，就不是單純是研究一個時間還是時刻香港所面對的問題。當然你可以這樣說，不是叫新情況，是16年前的情況嗎？不是，新情況其實意思是對照九七之前中央對香港的理解。不是吧，家叔，不是吧？是，九七之前流下來的問題。其實中央在收回香港之後， 有很多他九七前的估計，後來發覺都不太對應得到，即是說有多少對形勢判斷有些不太好的情況。那為什麼陳佐義說要解決，為什麼他最多提供意見，是不是浪高了我們特首呢？所以到現在為止他一句聲都不敢出。不是，所謂解決意思就是你研究都基礎，基本上你要研究問題之後， 就提出解決辦法給中央參謀，我現在說的中央不是只是港澳中央，這個中央組織來的，香港組織來的，中央有很多層次，都是應該都是這個研究會的一個服務對象，其中一個當然就是中共中央港澳協調小組，接著港澳辦，張德江做主席，沒錯，這些全部都屬於中央的不同的組成部分。 研究會的目標就是作為一個中央處理港澳事務的一個智囊機構，不排除有些研究項目可能就是因應中央的要求而做都不出奇。因應一些項目，不如這樣，我們做10分鐘。即是很簡單。鄭經翰我覺得可以扮一下劉兆佳，他經常都有一顆核在面珠，但是我沒有說話。 你扮人扮得那麼過癮，劉兆佳其實看報章和聽剛才，其實他沒有明言說梁振英不行，不過這是一個中央的智囊，不是梁振英的智囊。還有蘋果說了一句，我都未聽過他，即是說梁振英說歡迎這個機構成立，那你就知道 這個機構擺明就是追著梁振英來去斬，追著他來篤背脊，劉兆佳現在沒有開心，你都沒見過他這麼開懷的笑容。大班你準不準備扮一下他呢？他說話你容不容易扮呢？很難扮的，我告訴你，你聽吧，如果梁振英怎樣 天天寫報告，又有中央政策組，就不用 如果不是用陳友宜出來左耳出右耳入左耳出右耳入左耳就只聽話右耳才聽話搞錯了問題就是梁振英行不行就不會有佳叔這樣的人物如果你這個小善波是行的人人寫報告上中央的為什麼又要弄個智庫即是告訴你中央現在需要拿個second送他去秦城好 国际上都不是第一只这些东西东西出现的在政治活动上我们可以听听有政治的分析 野狼公仔路姆西,现在就改名路福西 因为被示威者用来扔向特首泄愤 顿成城中热话 连特首都拿了他来送给女儿兼自嘲 或许路姆西得以红爆的背后确实是粗陋不雅 但近年世界各地的确亦都出了不少出人意料的示威道具 去年初美国 佛州17岁黑人青年马丁 无辜被社区守卫枪杀 糖果Skittle 香港就叫做彩虹糖 就成为示威者为黑人抱不平求公义的象征 D莫曼虽然声称马丁形迹可疑 并且企图袭击他才开枪自卫 但警方调查发现 马丁当时身上只有一罐柠檬茶和一包Skittles 事后 不少人伸冤示威的时候就拿着一包包的Skittle并高举不要向我开枪我只是有Skittle和饮品Skittle等于致命武器等等以上这些标语一时间Skittle就成为反对歧视黑人的象征变成了社会文化现象至于企鹅就讲到今年初夏土耳其反政府示威当中民众抗议传媒政治审查的象征 4月6月初 伊斯坦布尔警方暴力驱赶公园的示威者 正当CNN国际频道 现场直播警方清场镇压的时候 土耳其全国电视台却是播放烹饪节目 有关希特拉的纪录片 而当地的CNN土耳其频道 更加是播放一出和企鹅有关的大自然纪录片 当地网上评论甚至将这个情况比作1991年 8月苏联爆发政变的时候 官方电视台只是不断播撇鹅湖结果短短几个钟头网上就充斥着土耳其民众炮制的角色企鹅画面以示对传媒的愤怒其后的示威当中角色的企鹅面具气球和充气公仔就成为民众尽情发挥创意的道具控诉土耳其当局打压新闻自由以及传媒不敢批评政府 无论是企鹅、路姆西还是Skittle 他们之所以忽然冒起成为抗争象征，与当今示威运动模式起了变化有密切的关系。有研究员就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云端抗议年代，在电脑应用世界，云端的要义就是让个人和组织能够随时从远方透过互联网取用他们放在云端上面的资料。而在当代的云端抗议当中， 不少的个体都可以将自己一大堆的意念、想法和创意等放在云端社交媒体等等上面，作为帮助示威动员的材料。在1960年代，西方大型的示威当中，负责策划的都是一些高度组织化和会员制度化的团体，他们垄断了示威组织以至示威象征的创造。去到1990年代，情况就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改变， 這個音樂背景很有爵士味道，西方的不是有些舞曲的味道嗎？這個副歌懂得什麼叫爵士樂，你什麼時候去新加坡？是不是真的爵士？你什麼時候去新加坡？是聽朝晨早。什麼時候回來？下個星期五會在這裡再跟你。我只是一次四放假，一次四放假。那你無話給我聽，我早已經是一個月前來了，去新加坡不只是去一個星期，我現在做了叔公，貴為叔公。新加坡做什麼錢？我貴為叔公。 新加坡不要亂說話，被人拉要打停，所以要緊密跟周鵬聯繫。你一入機場就搶的士就小心一點。你不要被人打停，我告訴你，打停我幫你不了。有一年我和冼紀賢去香港上的士，說說話的士機有些不客氣的說話給我們，小心，那些是不是有特務來的？ 據我理解，的士是有收音系統的。現在新加坡的士已經收歸國有了，全部被人民行動黨、國家基金買了，大馬石買了。以前是工會也有營運，以前工會的士。有電話，早晨， 起碼也要聽一下國電話。黃女士你好。 早晨，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林先生，早晨，早晨，大班 可以大無私養當我世界沒有道的那麼噁心的那我就說梁振英好兩位思行為豬民建聯這班土共他們別有用心去扭曲基本法推香港人去走不歸路我是不會聽他們亂說的因為我其實就認定這班人是敵人的了 最糟糕的是王女士剛才你說這兩個梁愛詩是執業律師譚慧珠是大律師都是法律界人士李飛是一個讀經濟的畢業的人從未讀過法律喬曉陽仲威讀西班牙文即是兩個律師大律師跟著這兩個 用政治包裝的所謂專家你們香港人是死不死最慘就是這樣他們是噁心的人根本是噁心的人但是林鄭和袁國強他們是公佈的身份他們很明顯就將基本法扭曲了 他說話要有基礎,不要天馬行空 但是他現在用喬曉陽和李飛的說話做基礎了 沒有法律專業的做機構那你覺得他是不是有商有量啊商什麼鬼來的絕對就是別有用心我就下星期跟大家再見了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D100 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